新传媒作客电台夹得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。本地新增加1336起冠病病例，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维持在2000起以下，另外有两个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其中35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是 0.8。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0,976起，其中1338个人死亡。防疫措施放宽了之后，更多公司、商场和景点着重清洁工作。受访清洁公司表示，近期需求增加至少两成，很多客户也都要求在配套入面加入消毒服务。清洁公司指出，除了一般的清洁工作，他们也会为开放空间的频密接触点加上纳米消毒抗菌涂层。这种涂层拥有自动消毒功能，有效期长达至少半年，受到客户欢迎。不少家庭趁四日的长周末带细佬光外出增进感情，室内或者户外的活动的需求大增。受访室内游乐场的业者表示，长周末的门票早已经抢购一空，亦都有单车出租店的生意好好。马来西亚的冠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维持在2000起以下的水平。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数据显示，当地昨日新增加1352起病例，另外有5个病患逝世。马来西亚的累计病例突破445,000起，报445,859起，其中35,550个人死亡。台湾新增加17,801起冠病本土病例，再创单日新高，并且出现一个年纪最小的重症病例。台湾中央社报道，年纪最小的重症病患是一个未满一岁的女婴，她因为呼吸困难而必须插管抢救。中国上海福利院将仲有生命迹象的年长者放入尸袋的事件，有多个官员被免职或者立案调查。当局进行调查之后，宣布对5个人进行问责。中国社交网站微博前日下午流传有关的视频，画面显示在上海市普陀区一家福利院外面，殡仪馆的人员发现尸袋入面的老人仍然有气息之后，赶紧要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出来打开尸袋确认。在旁边拍摄的民众还斥责福利院草菅人命。新闻报告完了。